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下班了吗？有人摆局，来的都是贵客，嗯，聊的都是干货，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多了。 赴约时间，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 勿忘见面地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牢记免单口令，娱乐是心情调剂，麻辣是人生态度。 娱乐麻辣烫， 涮娱乐江湖，品百味人生。 欢迎呼朋唤友，七嘴八舌，鼓励静静聆听，独自享乐。娱乐麻辣烫，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9:02，欢迎来到娱乐麻辣烫，大家晚上好，我是千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埋下了一个彩蛋哈，说今天我们会来一起聊一聊一部电影，是哪部电影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它的宣传片，看你有没有到电影院支持过它。 我真的可以吗？ 你可是被英雄花砸中的男人。 弄了送伞，弄了哈伞。 说实话，我好羡慕他们。 穷山冒药，命孤单游。 今年愿望又没实现，那我重新许个愿望吧。 我阿锦，热天温出热头天。仿佛夸张狂， 太蠢了！ 遇见吗？宽心，放落，冒钱冒错咯。你是狂啊！以后我要做什么？我看见了，天我有出头，赶紧干！ 其实，我们可以再试一次的。 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 听听心里的声音，是病猫还是雄狮？ 小声点。 要苦点，还能在心中想起 我们就是雄狮。 去做一头雄狮吧，上。 说过，雄狮要战斗到底。 因为我是今天刚刚去的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我到现在听到这样的一段原声，其实是热血沸腾的。然后呢，我今天也请来了三位我们的嘉宾，分别是三位导演。我先为大家隆重介绍这三位嘉宾出场吧，他们分别是车进行电影电视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欢迎车导。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龙少哈，是著名的导演制片人，欢迎龙少。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孙燕凯孙导，他是高兴传媒内容总监，也是北京电影学院金字奖动画单元的评委，欢迎孙导。 大家好。 嗯，孙导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专业了哈，那就由您开始先说说这个电影，您看过吧？ 嗯，看过 啊。大概总体给几分？ 我觉得给到八分以上。 那很高了。 是是是，确实是不错的一部电影。刚才那个音乐啊，一下把人又拽回到这个影院的这个情节中间去啊，非常的让人的热血沸腾，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一会儿我还会可能专门说一下音乐的事情。 好。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电影来讲，就是很长时间以来看到的这些电影中间，就是让我真正感到振奋的一个。其他的一些电影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民族啊国家的一些情绪和情感，这个是很关照小人物，关照现实问题的，而且又是一个动画领域。 嗯， 这个非常难得。就是刚才在直播间外我们还聊到了，就是之前有很多这个神话题材的这个动画电影，比如说像哪吒啊，像这个姜子牙呀，这样的一些项目很成功。好，然后大家会，尤其是投资人，特别会想说，嗯，我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一些这样的奇幻电影？然后这个已经被证明赚钱了，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说异类，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得罪人啊？就是我还是用这个词儿吧，就是出现了一个异类，一个这样精彩的、让人热血沸腾的现实主义题材的， 没错，嗯， 但是中间又融入了很多触动人心的这种小人物的情怀，让人非常感动，非常的振奋，这是很让人兴奋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其实他到最后也没有说就逆袭了，或者说改变命运了，尤其到最后那个结局，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对他的人生来说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整个过程其实就不像我们看您刚才提到那个哪吒哈，就是你知道他是个英雄人物，你知道他一定会怎样怎样，就看的人热血沸腾，是另外一种感觉，你是带着那种肯定的信心去看。可是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我就知道要做这个节目，我说我就不去看任何的剧评，我就忍到电影院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个电影怎么回事儿，然后一直看一直看，我抱着很多很多很多的期待，最后20分钟的时候好像还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其实有点点小失望。这个真的不一样，所以其实它立足于一些小人物，就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到最后还是让你返回到一个现实的一个思考。 嗯嗯，这我能表扬一下你吗？你是一个优质的观众。哎， 是吗？ 你没有被这个舆论所左右。 我不喜欢被舆论左右。 好事儿，这因为我是建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虽然是这个我既是一个创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普通观众。我站在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上，我其实挺想跟可能在这个就是直播间外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也是普通观众，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经验，不要完全的被舆论所左右，要有你们自己的看法，你们的每一个独立自主的决定才能够真正能让中国电影百花齐放。你们的不同的自己的这种看法和观点，不被舆论所左右的自己的观点，才能够说让各个好的电影都得到应有的票房。 嗯，那 车导呢，您觉得呢？您看电影了吧？ 那看了看了。 嗯， 因为这个电影， 哎，你们是觉得任何的电影出来，你们都一定要先第一时间去看吗？ 不一定是第一时间，但是有时间肯定去看，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好的专业的嘛，所以说 一 定 要去电影院。 哎，一定要去电影院看电影，首先要去电影院，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视听感受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就像我们看这个电影一样，如果说我们在家里边在网上看也可以看。但是看出的那种感觉，它的那个动效的那种感染力，那是不一样的。因为电影呢，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就包括我们在电影制作当中呢，要花费很多的导演、制作团队，包括演员。当然，这个动画电影没有演员啊，它是我们虚拟出来的人物，那么它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看体验。那么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电影带给我们的那个，首先是电影带给我们的那种震撼，那种广阔的空间。 嗯， 因为电影的空间是我们主创人员就是创造的空间，它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空间。 嗯， 那么这个空间是虚拟出来，但这个空间同时又是真实的。 嗯， 所以你要在这个空间里与电影中的命运这个人物同呼吸共患难， 嗯， 共命运，那么这样呢才能够融为一体。我非常同意刚才燕凯说的一句话啊，不要受舆论的左右，因为现在有很多电影呢在营销当中呢，他会找一些各种营销的有些 话术， 有一些话术和路数，有一些呢可能会误导广大的这个观众，一定要自己要真听真看真感受， 没错， 哎，这样的话呢， 表演的行话， 真听真看真感受，只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理解这个主创人员的心血，理解这个电影的故事。实际上电影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命题还是故事。 对， 电影就是故事，故事和故事。那么只要你理解了看了这个故事，理解了电影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命题，那一切问题都是。你看他这个电影实际上是讲一个小人物的电影， 对， 而且他也没有逆袭，也没有其他的，但是就是关照普通人的命运，就像我们广大的听众千千万万的观众一样，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物，但是我们能够和在这个电影院里和这个人物同呼吸共患难，为他的前途，为他的欢喜而喜，为他的这个忧愁而忧，那这样我们就融入了电影了。这样看，这是我们看电影最大的感受。 尤其是像我这种，就是泪点和笑点都比较低的哈，就这在电影院里，确实你就会背着电影一直带着跑，拽着跑。他让你笑你就笑，他让你哭你就哭。普通观众可能像我一样的感受哈。刚才那个我们的这个龙少一直没有发言，龙少是我说我们要聊这个电影，说行，你等着，我先去电影院看一下。所以就这两天刚看了这个电影哈。 对对对，我是前天专程去看了一下。 这个电影在你眼里呢？ 我觉得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终于把主角回到了这个正常人，因为我们以前的动画片的近五年的动画片的主角基本上你比如说是孙猴子呀，孙悟空啊，然后白蛇呀，就是他是人形 是 不假，对，都不是人啊。终于我们回到了一个可以关注小人物的一个故事，这是这个题材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您刚刚说很对哈，好像都是大 IP， 这算不算取巧劲？ 可能在投资方的眼睛里是有取一点巧劲，就是他们希望可能有更多的受众知道这个故事，然后再在这个故事上进行改编，他们可能是预期会有更多的票房。而这个部电影最大的优势就是在题材上终于回归了现实主义创作。 对，其实我个人看来就是这种是有点这个取巧的方式其实有点偷懒的。 对，我想说的是偷懒。您看您读懂了。 是他因为就是因为我各种题材都做过，网络电影我也做过，网络电影没什么宣传费用，所以他会偷懒，他会去做一些玄幻的题材啊，然后什么或者是一些古装的，比如说像狄仁杰啊什么，这些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东西，甚至蹭一些电影的 IP。 为什么他没有宣传费？好，那我们这么大的这种投资体量的电影为什么还要非得去偷这个懒儿呢？对吧， 所以您给了这个电影很高的一个评价。 是的是的，他如果他没有一些我刚才说就是在直播间外说的一些小瑕疵的话，其实我可能会愿意给到更高。但是后面说咱们说一下剧作小瑕疵啊。但是这之前我想还是表扬一下他的创作不易。我这地方我考那个千纯一个小问题。 小细节。 你知道这个动画电影中间就是收入最高最重要的是什么人吗？ 动画电影所有环节里面收入最高的 制作环节中间 制作环节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不是导演吗？ 啊、不，当然 不是 导 演，不是 真不是导演。 嗯。 叫原画师。 嗯。 哦，原画师。 原画师是拿到最高这个金额的。好，然后在国外的，比如说像皮克斯啊，然后迪士尼啊，他们的原画师是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独立的、封闭的，像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一样，是隔音的这样的一个 工作室 、嗯，只有他一个人。然后这个直播这个房间里头会有一面大镜子，干什么呢？他一边在镜子前表演，然后那边用这个画笔或者画板或者是鼠标把这个形象给画下来。对，就是他必须要，你想啊，一个原画师他要解决多少问题，他得是一个演员， 嗯， 他要懂镜头的布设， 嗯， 他甚至要懂一些美术置景这些方面的东西， 这个确实非常专业了。 对，他当然比导演更重要， 嗯， 我们只要动嘴皮子就好了所以他非常重要， 嗯， 他实际上把真人电影中间的诸多工种合而为一了，所以他是最重要的。我特别感谢这部电影的原画师， 嗯 啊，因为那些奇幻的神话电影，它的那些人物，它可以很夸张， 嗯， 它的表演可以非常的这种飞，非常不落地气儿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这部电影不行，它就是普通人，它的一颦一笑能够像真人一样对你的情绪有所触动， 对， 然后这个原画师还得要对镜头各个方面有所了解， 嗯， 配合导演做好最好的镜头布设， 嗯， 甚至他要懂光，懂美术这个灯光师的这个布光的方法。 嗯， 所以特别感谢这个。 所以在这点上，您觉得他挺了不起的？ 对， 嗯，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作品， 嗯，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就是巨大的成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2009年到2010年的时候，其实很专注的做过一段时间动画片，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动画的，就是比如说比现在其实要落后很多。 嗯， 我做的又是一个比较小的，就是 Flash 动画，就有点像那种喜羊羊。灰太狼早期的电视那个在电视上最早的那个版本， 嗯 ，Flash 动画做的比较简单。那个时候其实从业人员的这个水平素质其实是比较低的。我供职那家公司我不好说名字啊，不然打广告了，该扣钱了。 还在是吧？ 对对，在这家公司当时其实是头部公司， 嗯， 做了一个我这么说吧，他做了一个动物为主角的。武侠动画片，那个有点年纪的可能80后的那个观众们可能都看过，80后90后可能都看过这个动画片。好，然后我在做了他们一个子类产品啊，一个儿童的产品，讲这个兔子跟狼的故事的。 嗯， 好，在那个时候我打交道大量的刚才说到的原画师，画背景师，他们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水平真的很有限。 嗯， 然后甚至听不懂我跟他们讲机位的事情， 嗯， 听不懂轴线啊，这个车导和龙十二应该都熟悉轴线这个事儿，他们听不懂。你知道，然后我费劲巴拉，最后我只能说，你就照我的说的这个话就行了，你不要，咱们不讨论这个技术问题啊， 嗯。 好，然后到今天，镜头运用的如此之纯熟，然后表演、光影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和真人电影能够相媲美的程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 嗯， 太不容易了。 所以这两年在车导眼里，我们的国产动漫其实进步很大，是吗？ 对，这两年呢，就是中国电影，包括动漫电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代表作品。 嗯， 那么这得益于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局的领导，得益于就广大观众的支持。那么只有这个一个好的创作的环境，那么才有好的作品的出现。 嗯， 那么我们中国的动漫电影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已经过去有过很好的水平。 嗯， 你像神笔马良啊什么的，在50-60年代， 嗯， 就是中国动漫电影， 我们小时候都看。 哎，那动画电影啊，那做的都非常好。那么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我们的动画电影实际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近几年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动画电影。那么它对于整个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对于丰富咱们观众的文化生活啊，就是减轻生活中的压力，有着非常积极的一个作用。 嗯，我记得刚才您跟我讲说，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动画片，就像您说的，它不单单是拍给孩子看的， 对， 所以 对 动画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 它其实很多成年人也会去看。 嗯， 对，因为生活节奏的加快呢，就是成年人的压力都非常大。 嗯， 那么他要宣泄，要减压。 嗯， 那么就是走进电影院，可能有一些成人电影呢，就是有一些就是院线电影，他看了以后呢，可能会感觉到不能缓解压力，可能反映到压力增加了。 嗯 嗯，那么但是看动漫电影呢，它首先它从卡通形象的设计上，就包括我们这个电影这个，那么它整体的形象设计实际上是很有意思的，包括整个光影的运用、故事的讲述， 嗯， 都非常有特点，而且看了以后会让人就为这个电影喜而喜，为这个电影忧而忧。 哎，您给我们讲讲，在您，因为我们看电影就是简单的看一个电影，我们不会从一些细节上去考虑，或者说从专业的角度去考虑。在您看来，比如说您觉得哪个点儿、哪个点，您觉得特别好，做得很专业，或者哪个点您觉得有瑕疵 啊？他这个电影总体来说啊，就是咱们要宽容的看每一个电影，总体来说这个电影确实做得不错。刚才燕还给打8.0分，我觉得应该是在8分左右。这个电影啊，就在中国的，因为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它是一个写的而且很巧的一个小人物，他写他的梦想，写他的追求。我觉得那么这个电影呢，就是这个点是非常有看头的，而且它和普通的每一个普通的观众同呼吸共患难。 嗯， 这是这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特点。尽管它是一个动漫电影，它不是一个真人版的电影，但是它让这个观众比较接地气，让观众感觉到了，哎，我的奋斗，我的梦想等等等等。当然了，它到最后就像您刚才开篇讲的一样，它也没有实现很多什么东西，但是它依然就是有心怀着梦想去追求新的生活。 没错， 这是这个电影最大的， 而且你能感觉到他强壮了。 对对，他比以前更强大了嘛。他、 嗯、 这是个电影最大的一个看点。 那个狮头挂在了那个擎天柱上，代表什么？您觉得？ 它这是一种暗喻，这一种就是电影里边呢有明喻有暗喻，这是一种暗喻。 这个地方看的真的 啊，它挂到了擎天柱上，就证明他心怀着这个高大的远大的理想，那为他远大的理想去努力去奋斗。 虽然他掉到水里了， 对对，虽然到最后有一些意外嘛，但是 确实也很难。 但是他的心，他就是人生是靠梦想的嘛，就要有梦想，要有理想，为理想而工作而奋斗。那么他尽管他可能是就是在这个前进的道路上有很多的挫折和不顺利，但是他依然就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依然这个昂首这个阔步勇敢向前，这是这个电影对大家最大的启示。 对， 是的。那个我提一下啊，那个龙少其实是咱们这儿就是心态上最年轻的一位。 对对对对， 这个末期少年穷，你要不要多说几句？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特别好的地方，其实你发现它的这个故事核的核心跟那个大麦的那个哪吒魔童降世是非常像的。魔童降世的核心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对， 这部片子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不认。 不认 我不认我的这个境遇，不认我的怂，我就是要努力。 哪 怕我是一只小强，我也要努力。 他就是一个小强， 尤其是他那个师傅也说，他说就算我从那个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我也要，因为是一个现场全程直播，我要让他看到， 对， 要让他知道不认。 我今天下午还在把那个就是我在 B 站上把他那个 MV 的那个画面找出来，我截了图，就那师傅说的那个，我让阿娟知道别认那个截图，我发给我团队的小伙伴，因为有些小伙伴他自己遭遇到一些人生啊，然后事业上的一些挫折，我说别认，对吧？师傅，我都这么大年纪，我都不认，你们也别认，对吧？ 对， 那个阿强师傅不认，我也不认，你们也别认，大家都别认，中国人就是别认。而且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狮头那个地方，这是很好，就是什么呢？你看啊，每个人车道的理解，然后龙少的想法，你的想法其实都不一样。每个观众，1000个观众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这个片段都有他自己的解读，这是个好事儿。就说明这个片段它有效了，这个梗，这个画面的意象， 被人记住了。 对，记住了，而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精神阅读。我也可以分享我自己的那个解读，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他那个。话有一段长，我浓缩一下吧。就是我套用刘慈欣的有一部那个短小说，那个短篇小说叫《山》。他那个里头有最后结尾有这么大概这么一句话，他说：“山为什么去爬山？因为山就在那里。” 哦， 对， 和这个那个电影当中情节还挺对的。 对，然后完了。 电影当中永远有一座可能越不过去的山， 没关系。但 是 你去了， 阿娟去世了， 你去了， 对， 而且你自己摔下来没关系，那个狮子是你的精神，你精神去了就够了。 你管他上没上去呢？ 他是讲的人的一种精神的追求，就是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就是他要带动你的人生，带动你的生命，带动你的事业，勇往直前。他实际上就告诉讲了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但是他没有正面的去讲，而是通过一个故事来告诉你这个哲理。 对，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电影其实它有很多致敬的部分，因为在里面很明显的我们听到了一首歌，非常的耳熟能详，来自周星驰电影里面的《世间始终你好》。对，它包括我们里面有黄飞鸿这三个字的出现，就是其实他们说的是这个导演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英雄情节在里头，所以它有致敬的成分。 对，而且它本身讲的是粤港地区的事情，它绕不开这些港片的这些元素， 用的本来就是这个舞狮。 对，但是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有好有坏了啊。就是刚才说了不少这个项目的这个好话，当然可能也得说说它的这个不足。我还是先从好话说起吧。就是我评判电影好坏的标准有几条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没有情绪共振。我觉得这个片子完全做到了。我一个超过40的老男人，我在那看的 又看不出来。 感谢大家对我年龄的肯定。这个我超过40岁了，我坐在那儿就仍然有那种少年热血澎湃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这个我觉得就达到了。而且我周围的那个其他的年轻的小观众，我听到他们在笑，在欢笑，也在那个动情的段落他会慨叹会哭泣。我说这就做到了，情绪共振做到了。然后复合类型他也做到了，对吧？喜剧动画，然后这个亲情友情这些东西他都做到了。好，然后完了之后也有延伸感比较含混，就是你当你看这个情节的时候，你觉得它不只是这个情节能够向你生活中间的某些片段或者是其他的电影去做延伸，这个就是我的对于延伸感的定义。他都做到了。好，那他有没有他的不足呢？我觉得也有。可能就在于他的太本土化，甚至可能太地域化的一些表达。包括甚至说可能有一些争议的这个人物造型啊，这个我们不深入说了，这个争议太多我们不去引战。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可能它变得太过狭窄。我们去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在说，对吧？就是我们去想象一部中国电影，像《雄狮少年》那么好的一部中国电影，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看，他没有接受过中国的9年义务制教育，他没有经历过高考，他没有被鸡娃，他们不知道莫欺少年穷，他还能不能感受到里头的那种热血和激动？可能会至少要大打折扣。 对，也会说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不在家里念书？ 没错，为什么他父母要远离他？这国家我有责任啊，这个都不深入说。好，然后但是总而言之，就是包括这个资本是不是有没有给到这个他父母足够的这种薪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就是外国人他会有很多不理解我们国情的东西。好，这个其实局限了这个影片的，就是向大众视野甚至向国际视野的扩展。好，那么。这个片子它除了这些情感打动的这个地方，它有没有在这些部分有其他补足的这种技术手段呢？它又没有做到。好，我们再去对比一下其他的好莱坞的，尤其是皮克斯和迪士尼的一些电影，你无论是什么年龄段，你无论你是一个中东的孩子，还是一个东南亚的孩子，还是日本的孩子，还是中国的孩子，甚至是一些大人，对吧？只要你没有那种这种很极其各色的那种扭曲的价值观，你看到的电影都会明白他在说什么。 好的，这边是娱乐麻辣烫，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稍后见。 是不是年末事儿多，这会儿刚加完班在回家的路上？ 是不是忙碌了一天，这会儿刚腾出脑子想新家到底怎么装？ 不管时间多晚，只要你有装修问题，可以随时打给全包员， 把严控装修预算、规划设计方案、装修时间安排这些事儿扔给我们。 想先让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也记得打给我们预约哦。 400-606-8866， 我们在电话这头温暖守候新家梦想。 家可是头等大事儿，这么草率就决定了， 我省钱还省出错来了是吧？ 省钱没错，但是凡事得有个度吧。 5万能把咱全家装完，还有更便宜的吗？ 你自己听着靠谱吗？5万装70平的房子，20世纪90年代吗？ 那你也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啊。 问问全包员，橱柜配齐，建材全含，家具包员配饰赠送，咱自己装个 WiFi 就能直接住， 这还不得奔着20万去了？ 打400-606-8866，10万就搞定，还送电器呢。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 全包园西三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南非金丝檀木的家具。 全包园东五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整套价值过万的智能卫浴。 全包园北四环店拍了拍你，并送你一套。 送啥？ 并送你整装款只减30000的超值福利，当开业见面礼。 这么多重福利，去哪个店更合适呢？ 打400-606-8866，让接线员给你导航，离你更近的全包园。 更近的就是更实惠的。 400-606-8866，全包园新年新店，全程热恋。 活动详询店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娱乐麻辣烫。 2022年 FM 87.6，周一至周五每晚7点，娱乐麻辣烫， 约几位文艺挚友，聊几段真心故事， 听娱乐江湖恩怨，听麻辣快意人生。 100%用心的声音食材， 再撒一把热情的辣椒， 人间烟火气就从收音机来到了内心。 让我们一起用娱乐的麻辣煮一碗真心与开心， 让平凡的日子仍然滚烫。娱乐麻辣烫，我们等你。 北京时间的19:31.54，欢迎回来娱乐麻辣烫，晚上好，我是千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哈，分别请来了三位导演，他们分别是电影电视剧导演、国家一级导演，我们的车进行车导，欢迎车导。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的龙少，著名的导演和制片人。 大家好。 嗯，龙少刚才说话说的太少了哈，一会儿注意抢话。这边还有我们的孙彦凯，是高新传媒内容总监，北京电影学院金子奖动画单元评委，欢迎孙导。 大家好。 嗯，刚才孙导在跟我们讲这个电影《雄狮少年》的这个内容创作哈。我们可以接着聊。 好。刚才打断了，就是这个剧作是这样，就是这个剧作呢，我还是给他比较大的这个肯定，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瑕疵，就是他太过注重情感段落和音乐段落了。这个首先又得表扬一下啊，再先给糖再打板子，就是音乐真的超棒啊，就我很羡慕你一会儿还得要去见这个九连真人 啊，对。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音乐真的是超棒，然后情绪段落也非常好，但是它的叙事段落和人物是有一定问题的。 据说是还没有这个，只有这个想法，还没有这个整个大纲和构思的时候，这个导演海鹏导演就听到了，在月下听到了九连真人的这个《莫欺少年穷》这首歌。然后他就说，这首歌让我感觉到我想要的那个力量以及人物的精神都有了，都在这首歌里面。其实这个是我不知道，是我刚刚知道的，因为他们九连真人经纪人给我发导演他们的路演的时候在跟九连真人的对话，我才知道。我当时走进电影院的时候，因为我是先听了九连真人的歌，然后呢我走进电影院我就知道有这首歌，可是这个电影拍了大概有十几分钟以后，我就突然有一秒我就意识到说，天哪，这个和这个歌太搭了。所以这个歌就是这个电影的魂。 为了一盘醋包了一顿饺子。 有这种感觉啊。 因为电影的这个音乐太重要了。因为音乐呢就是对于整个电影，因为电影它是一个视听语言。那就是如果是你比方说你把这个电影的音乐，整个电影的配乐给它关掉，这个电影可能就没得看了。但是电影的音乐它在某种意义上能激发 观众的这种情感， 嗯， 让观众引起共鸣， 就更容易， 哎，更容易产生共鸣。 嗯， 所以这个电影的音乐确实不错。 嗯， 当然他的这个故事呢，还确实还是有点瑕疵。 哦，您和这个我们的孙导想法是一样的。 对，是确实有点瑕疵，就他包括这个人物的这个整个故事的叙事，因为电影创作有五个要素嘛，就是本子、班子、票子、路子、凳子。咱们简称五子登科。那么好本子呢，就是有一个四个要素，那么就是结构的悬念性、细节的真实性、故事的可视性和对话的典型性。 嗯， 那么他这个呢，就是这个人物上呢，就是 典型性， 这人物塑造什么都很好，但是他在故事上有游离有分离。那么这个故事的分离又变，该连到一块讲的故事他没有在一起讲。 嗯， 那么这个燕凯有感觉吧？ 是是， 他没有连在一块去讲，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看起来以后，哎，可能观众是被他的情绪啊、音乐所感染，可能没有这种感觉。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好，首先是肯定啊，不是批评，但从技术的创作上还是有一点瑕疵的。 是的， 我们孙导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这样啊，就是我这样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不是说太专业，观众就不爱听了，换台了。那个， 别换台。 我们这个这么想象一下，我们把整个这个片子中间所有的音乐段落、情绪段落，咔咔咔咔咔，我们都剪掉，只剩下的叙事的段落，看还剩多少分钟。我没有去，因为我没有片素材，我没法剪。我凭我的感觉，它大概应该是一半可能不到。 哎。差不多， 那也 一半还对，一半还弱。 它的时长应该是，我记得好像是1小时40分钟。 嗯， 那它也就是个怎么说呢？大的这个短片的这个长度， 嗯， 对吧？好，那这个其实叙事量是不够的呀。 嗯， 你是通过音乐和情绪段落把它给撑起来了 啊？您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是这样， 是吧？ 嗯，情绪渲染很多。 对，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它里头的出场的人物不算是特别多，但是也不少。 嗯， 好，然后呢，这个光主角团就是阿猫阿狗、阿娟，然后这个师傅，还有师傅衍生出去的有师娘，嗯，然后还有阿娟的那个，算是他情人，也是他的精神外化的那个女阿娟。 嗯， 好，就是这么多人物，但是你看讲每一个人物的，尤其是比如说师傅那个段落。他不是在主叙事线索上去讲他的人生的东西， 对， 他这个最大的弱点就是他游离出来讲这个， 是的， 这是最大的问题。哎， 好，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讲我们以前的一些老电影，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年纪又得说年纪的事了，挺 我们都还年轻，我们看的都是重播， 但是对，看重播啊，那个比如说《骄傲的将军》啊，《九色鹿》啊，《雪孩子》，这是短片，好，长的比如《天书奇谭》《哪吒闹海》。你看他里头所有的人物的这个设置，他都不会说像车导说的游离分离， 对 对吧？有油水分离， 对， 他都是在叙事的过程中， 嗯， 你把你我们就讲一个，可能大家一说大家就有那个画面感的《骄傲的将军》，他举鼎， 嗯， 对吧？整个故事讲他举鼎怎么去炫耀自己的武力，但是他是在整个这个行动线的过程中是一颦一笑，他的这个表情就把他的性格就描摹出来了， 嗯。 他不会说从这个主线叙事里头 单独分离出来， 都搞一个闪回， 啊， 对吧， 啊？ 就是咱们搞导演的，搞一个监督剧作的， 对对对对， 都是我们尽量少的去闪回。 对对对， 好，这是他一个大， 尽量少的去闪回。 对，因为闪回多了，它会影响整个叙事。一个是影响整个叙事，一个是分离观众的情绪。 是的， 哎，你要观众的正好代入感很强的时候，你突然一个闪回，那观众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可能一下子就出来了。 好， 嗯， 咱们举一个别的例子啊，这个听众中间可能有那种资深影迷，这说不定这藏龙卧虎的， 一定是，对， 可能看电影比咱还多。 嗯，反正都比我专业。 然后这中间可能我们可能说有的人看过那个就是诺兰的那个《记忆碎片》，哎，是叫这名字吧？哎，还是叫他那个？你看他那个片子，他大量的闪回来回切，他是个悬疑片。 哦。相当于他用闪回的方式给了你很多线索， 对，而且它是很小众的电影。 嗯， 闪回是不是适用于主流商业片的？ 嗯， 不是说闪回不好，它的应用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它有一个好的应用场景。你不会在你自己家里放一个叉车，因为那个应用场景不对。 嗯。 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瑕疵的。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无论是这个师傅， 嗯， 还是女阿娟。甚至阿猫阿狗中间的人生的一些小的情绪和段落，它其实都是 主角内心的一个其他的衍生和外化，他没有把这个人物自己的性格做进去。 哦， 你看啊，就是你看对吧，就是是叫阿猫吧，那瘦的那孩，对，阿猫， 对， 阿猫在讲到那个漂亮姑娘的时候，哎，那么憨憨的瑟瑟的一笑，对吧？那其实他其实是要把主角内心深处的对于那个女孩的一种青春的甚至是一些性幻想的一些东西要表达出来。 嗯， 那并不只是阿猫自己的性格，我们对阿猫是他的东西是不太了解的。 相当于阿猫阿狗阿娟合起来可以变成一个人。 对， 嗯， 好，女阿娟是其实是一直在激励这个男生在这个男阿娟在往前走。 嗯， 那他是什么？那是他内心的一个声音的外化。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对吧？ 嗯， 师傅那句话很感动，也很感动我，但是他说他是要说给阿娟听，丁南阿娟听的。我希望阿娟也别认。 嗯， 他说他自己要过那座山或者什么这些都不认。 嗯， 他最后是要劝阿娟不认。 嗯， 不是他自己要如何如何。这些角色都在作者的笔下一定程度的失去了自我。 对，甚至你可以想，如果你脑洞大开，你可能想，可能师傅就是过些年以后的阿娟，男阿娟。 是， 对，所以他们就可以变成一个人。 嗯，没错，就是我有一个老的这个编剧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啊，就是我一直是谨记在心的。 嗯， 就是他说，好的这个剧作中间的人物，他不会说是你安排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而是他，你在写的过程中，这个可能只有编剧自己才能感受到。 嗯， 就是在写的过程中，他会站在你身旁，告诉你我想要干什么，很 creepy 的那个感觉。但是真的是那样，我经历过这种时刻。 对， 你在创作的时候， 就是，好的人物是生长出来的， 没错， 有时候都不是写出来的， 是 啊，他像一颗小种子放到泥土里长成一棵树， 对， 这个就比较丰满。 嗯 啊，他会有缺点，他有他的优点，有他的个性。 嗯， 现在的问题就是其他的配角的个性不太鲜明。 是不是不太鲜明？是根本不鲜明。 但是这部电影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无论怎么说， 对， 它有瑕疵，总体还是 对 给了一个很高的分。 瑕不掩瑜。 对对对，还有一点啊，这个到时候让龙社主力发挥，就是，这个他比我专业，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片子美术特别好，就是有的时候好的美术是可以起到叙事甚至是表演的作用的。 对。 它的场景，它的一些这种一些意象化的片段，比如狮子变成花什么这些， 木棉花那个场景特好看。 对， 嗯， 我觉得其实非常好看。 嗯， 然后它那个完全起到了一个人物的作用，包括那个整个那个场景环境， 嗯， 对吧？就那个故事就发生在那种南方的小街小巷里头，就最合适。你放到北京胡同里不对味儿了。 因为一开始我看那个电影，大概在前十分钟吧，就是那个男阿娟载着女阿娟骑着自行车跑来跑去，那个走街串巷的时候，很真实。 嗯， 我都觉得哇，我们的国产动画片拍的又漂亮又真实。 嗯， 所以那个龙少来， 这个是制作的啊，不是拍的， 这是一个动画片。但是设计是得要美术来，啊， 但他美术设计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欣喜的看到他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的这种还原度。 嗯， 然后注意到了很多的细节，那么从美术角度讲，就是每一个场景还有道具实际上都是不会说话的人物，在这一点上这个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尤其是他还选了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这种舞狮的这个文化。 嗯， 这里边是这片子里面做的比较好的几个点，把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也放进去了，而且它是有地域性的，它用的是一个南狮，不是北狮。 他一上来就说南狮北狮不一样， 不一样， 南狮要采青。 对对对， 嗯， 其实这里边要放了很多文化。当然，可能在更古老的时候，他们这个去抢这个青的时候，是互相打的是很厉害的。我想今天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嗯， 但是这个片子里，这很明显的借鉴了港片儿。 没错， 我恍惚看到了狮王争霸， 嗯， 黄飞鸿系列。当然我们也知道中国电影对世界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 武 侠 片。 这个地方插一句啊，这个地方插一句，就是说到这个以前就是这个抢亲事，甚至是要抢这个东家给红包，给那个南方应该叫立誓啊， 嗯， 抢这个东西，这是当时是真有的。 嗯 啊，那个谁，就是叶问师傅，他是从这个，他是原来是个有钱人啊，赔的礼业嘛，家里一条街呢， 嗯 啊，然后后来落魄了，然后这个去交权去了，他就讲过，他不想交这些，这什么鱼贩子呀，不想交这个舞狮的这些人啊， 嗯， 就为了一点小彩头，打得头破血流不雅， 嗯， 他其实暗指那个黄师傅，你知道吗？黄师傅教的是这种徒弟。 这个武士文化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它是一个起源于这个民间。起源于民间，但是后来呢就是影响到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影响到大家生活的一种文化。 是 那么以前呢，不管是有什么大小的喜庆事儿，有什么彩头，一定要有舞狮。 嗯， 那特别是在南方，就像现在一直延续至今， 广东那边， 哎，如果没有舞狮的话，感觉就不热闹。 因为说了嘛，最后那个其实那个好像电影又闪回了一下，闪回到小时候， 对， 说爸爸就说因为我们害怕年兽，然后我们要戴上那个狮头，然后有精神气儿，然后也赶走我们心目当中那些恐惧。 对对对 对，所以他必须得有这个文化一直传承到今天哈。对，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对整体的今年这个雄狮少年的评价是特别高的。那么再往回走，我们这个中国的动漫或者国产动画，它其实只有很短的一段历史，可是它其实进步非常非常大。 嗯， 往回倒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其实最早的话就是在刚建国那时候，其实是承袭的是老上海的这个电影传统，对吧？ 嗯， 就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永远是咱们心目中 YYDS， 对吧？就是， 小蝌蚪找妈妈是吗？ 是是，不更早啊，包括万氏兄弟的， 啊，什么的， 最有名的是这个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 当年那个谁，那个宫崎骏是看到了上影的片子，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做不出那么好的东西，他赌上这口气，他才走上了这个动画片的这个道路的。我们曾经是引领世界潮流的， 就是中国动画片其实有辉煌的历史。就尽管中国的动画片起步相对于好莱坞稍微有点晚啊，比他们稍微晚一点点，但是整体的发展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嗯， 就是我们，而且我们的动画片在一定的时期，它是主导了，就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真的是这样。就包括它在选题上，在这个制作上都是。不能说是世界先进水平啊，至少是和世界先进水平是比较接近的。 嗯， 特别是这两年，就是咱们的动画电影啊，就是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嗯， 非常可喜的。那么它一方面呢，就是引领着就是青少年的这个文化生活，其实不仅仅是青少年，是广大电影观众精神和灵魂向上。那么另一方面呢，它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电影拍成了动画片。 嗯，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就是我们拍真人电影， 嗯， 可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受各种限制，但动画片已经做到了，这个点儿说就非常喜人。 嗯， 而且我们现在目前来说，就中国动画，当然我们功夫熊猫那个不算啊，叫功夫是我们的，熊猫也是我们的，结果功夫 熊猫 熊 猫是好莱坞的， 哎，就让他们拿走了， 嗯， 这是我们的遗憾。 嗯， 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的这个动画电影不亚于好莱坞做的电影。 但是功夫熊猫这种，嗯，在我们中国人来看好像也没有那么还原度，它好像就是只是用了这个 IP 而已。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用了个皮，我们也没有觉得拍出什么精髓，或 者对对对对对对， 嗯， 是，你看就是他的那个父子关系，就是他和那个鸭子那个关系， 嗯， 你在对比这个雄狮少年中间，他就很不中国。 嗯 嗯， 他对应的是美国社会生活。 是的， 嗯， 是的， 嗯，对对 对。那我们常常说中国这个国产动画发展不容易，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是不是国产动画的春天来了呀？为什么说这个发展不容易？ 怎么说呢？就是我从业这个做动画片的时间不算是很长，很短暂啊， 嗯， 就是2009年到2010年，后来我就去做这个真人的这个影视了。好，但是呢，就是在2009年、2010年那个时候，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些就是从业人员的这个水准的一些问题， 嗯， 包括就是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那种好的原画师，有独立的画家，那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大的厂子都没有这种条件， 嗯， 更不会给到这种足够的这种好的这种薪酬啊什么这些的方面，这都是， 嗯， 这当然这都是小问题。当时那个动画还考虑过用3D。用3D， 然后但是它那是 3D 的背景做人物，然后但是它的计算机的算力不够， 嗯， 它只能够像景片一样把那个 3D 场景做一面， 嗯， 你镜头没法挪，你镜头只能这么卡死了， 啊， 大家都是当导演的都知道那什么感觉，非常的难受，就是那个镜头布设只能跟拍照片一样，它没有那么大算力。 嗯， 3D 电影的这个它其实最大的魅力和好处就是你当你这个场景和人物做完了之后，你应该有无限的机位可以选择，但是它那时候因为电脑的算力不够，它就没有这个条件。 好能够到现在能够说有那么360度的环摇，然后跟着这个阿娟这你刚才说的川鸡走向，他好几次呀，不光是川鸡走向，他还有过河呢， 嗯， 还有这个过山呢，对吧？ 嗯、 还有就是这个长途汽车那一段，对吧？下着雨， 嗯， 那水的那个对于算力的要求是极高的，我觉得 就是水滴是吧？ 对， 他到最后在天台上好像自己又在。 其实水滴那个还好 哦， 水滴那个你只要着重去做那一个就好了，最难是做下雨和那种雾气、 哦、 那个对于计算机的算力是极其高的，那就、 那个太专业了 啊、嗯！对， 我们外行真的不懂。嗯， 那个对电脑计算的算力是特别高的。那个就是听众中间如果有玩游戏的，就知道那个有多烧显卡、 哦 啊，明白了吗？哎，明白了，明白了。 哎，有的你看这个电脑，你看这个游戏是不 是 很清晰？ 对，很清晰。 啊、这个是不是就模糊一点？ 嗯、没错， 大概是这样的区别哈。 嗯、 我们这个中国电影市场。动画电影其实票房越来越好了哈，最近几年去年好像口碑好的前十动画电影占俩， 嗯， 一个青蛇、 嗯、 一个是 哪吒 50亿啊，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这个熊狮少年口碑和票房都还挺好的、 嗯、 是不是代表大众已经对这个非常的认可以及非常有信心？ 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到时候车导也可以就是跟我们就是分享一下数据、 嗯、 因为也挺长时间没听您讲这一趴了、 嗯、 其实我挺想听的、 嗯、 就是嗯，合家欢电影其实是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它其实都应该是票房的最大的主力军。但是这个又恰恰最难做，众口难调嘛。 而且往往会在春节档。 是国外不一定是春节档，他们是那个圣诞、 哦、 圣 诞，对，国 诞 国、 嗯、 国内是这个春节档，但国外暑假也比较容易去吸引合家欢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呢，但是呢，就是它恰恰又是最难做的，因为众口难调，年龄层，然后受教育程度大城市小城市中美国的东部西部中国的这个城乡二元结合东西南北就太难去融合了这个事情 嗯, 嗯，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所以就是真正能做到合家欢好的这种片子确实非常的难得 嗯， 今年春节大概是12部电影，我还没具体没看名单，还不知道有没有动画电影。但动画电影呢，这两年在中国确实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嗯、 我们电影呢，从10亿、108亿、217亿、296.38亿，到2019年的647亿， 嗯， 就是中国电影现在和美国电影基本上是平行的， 嗯， 100亿美金。当然了，今年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我们400多个亿，那美国也就是200多个亿嘛。 哦， 哎，所以说就 是本土的数据， 本土的数据， 哦、 哎，所以说那么就是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画电影基本上占到，是1/5，这已经相当不错了。10部电影里边大概2部，就是前10名的电影有2部能拍上动画电影， 嗯、 所以这就说中国的动画电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嗯， 那么就是这种发展呢，就因为动画电影它不仅仅是一个小朋友去看的，大朋友、中年朋友、老年朋友都愿意看动画，看了以后很高兴，对吧？能够对我们的生活带来色彩、带来欢乐。 嗯， 所以说我相信呢，就是随着这个咱们中国整个“十四五”规划的这个实施， 嗯， 那么我们的电影事业会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嗯， 那么就是从明年开始，我觉得现在又有很多。我们认识的动漫企业有很多企业都在策划各种动漫电影、 嗯、 那么这个熊狮少年他只是带了一个头，他把过去就是中国的动漫电影都是不是真实的人物，哎，这个引导成真实的人物，确实是他对电影对动漫电影最大的贡献、 哦、 哎，就过去都是什么蛇呀什么猴子呀妖怪呀、 嗯、 但他把它变成了真人，就更接地气、 嗯、 更踏实的引领了动漫电影的创作风向。 嗯， 那么这样的话未来呢，我相信就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资金的涌入，那么“十四五”规划以后，就国家对这个电影行业有大量的投入，就是几百个亿的投入，上千亿的投入、 嗯嗯嗯、 那么这样呢，我们动漫电影会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好的发展、 嗯、 我们也期待着那么中国电影有一个好的未来。 嗯, 嗯，也是未来可期的一件事情哈。 对对对， 也希望这个熊狮少年延档了、 嗯、 据说也可以让更多人去看，更多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看、 嗯、 更多的孩子可以自发的去看。 是 好， 是是是， 这里是娱乐麻辣烫，现在是19:53，马上千传要去见九连真人了，所以我们提前跟大家说我们可以一起要和大家说再见。也非常感谢这个车导，感谢孙导、嗯、感谢龙少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千纯，这里是娱乐麻辣烫，我们下周一再见。 西边太阳落山， 天妈唔敢大街，妈阿丁确实系哟，冇葬礼哟。弄来双山，弄来下山，求神保佑。 热天会出热头天，广播卡掌讲，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冇钱冇错落，唔是狂啊！以后我要出事了，不看人啊！热天我要出头干一个。 就限这几天， 为庆祝全包园北四环旗舰店开业，即日起凡拍下全包园任意店面新年新店全程热恋主题画面，即可兑换车载应急包一套，送完即止。 开业期间签约还限时免费送定制家具，送智能电器，送防盗门，送全屋暖气， 三店同享全程热恋。 打400-606-8866详询离你更近的全包园吧。